第九篇廉洁正直 第五十一则，正直是做人最上乘的策略。二解，为人正直，不投机取巧，老实做自己的本分事，虽然短期看起来会吃亏，但长远而言必定受人欢迎，因为这种人最可信赖。 故事做什么像什么。一位出身名门的日本女大学生暑假到东京帝国饭店打工，被分配洗厕所的工作。几日之后受不住伸手入马桶的感觉，决定辞职。这个时候他见到一位老清洁工，居然在清洗马桶之后由马桶入面滗起一壶水，一饮而尽。他见到目瞪口呆，但是这位老清洁工却自豪地表示，经他清理过的马桶干净得连里面的水都可以饮下去。这个举动令到个女学生好震撼，她觉悟到， 就算一世洗厕所，亦都要做一个最会洗厕所的人。 暑假结束，饭店经理考核成果，女学生在众人面前由马桶入边滗咗一杯水饮下去。这个举动震惊了所有人，经理因此认定他就是饭店要延揽的人才。毕业之后他果然进入了帝国饭店工作。37岁之前他是这间饭店最出色晋升最快的人。37岁他出任小泉内阁邮政大臣，成为日本最年轻的内阁阁员。2005年还一度被视为最有可能成为日本首相的女强人，她就是野田圣子。这一位现年45岁的大臣，据讲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总都是说， 我是最敬业的厕所清洁工，同埋最忠于职守的内阁大臣。 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，只要做乜嘢似乜嘢，全力做好担任的角色，小事都可以做成大事，一样能够顶天立地成为最出色的人。爱尔兰大文豪萧伯纳就曾经讲过，有自信心而且正直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，化平庸为神奇。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讲，成功和不成功有一个清楚的差别。成功的人不论什么工作都不会揀，不讨厌，不选择工作，不论什么工作都积极地站在顾客立场思考，从中一定可以学习成长。你想做一位成功的人吗？那就要为人正直，做什么似什么。 实例：正直对峙贪腐。2005年岁末，世界最知名的韦氏字典网站公布查询最多的十大字眼，每年这个时候都让人非常期待，因为由上查询的字中可以窥见这一年新闻的走向。结果出乎意料，榜首是正直 Integrity， 击败了海啸、tsunami、防波堤、levy、难民、refugee 等热门字眼。这个结果令人不禁满意，因为这个亦都是台湾最近热到发烫的字。 由文字看风气，民众的期盼一目了然。正直 integrity 定义是坚守规范，不腐不污。韦氏字典总裁摩斯表示，美国民众今年特别关心这个字，约200,000人查询它的定义。麻州大学新闻系教授怀海德表示，这样表示美国民众一直关心价值和道德问题，可能正直已经变成十分稀有罕见的东西，越来越多人感到陌生，碰到这个字都要查字典看看是什么意思。中国人一向讲究廉洁正直，包青天的故事传颂千年，就在廉明公正这四个字。所谓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彰，国乃灭亡。政治人物贪腐不廉不自耻，国家就无法存活。但是现在贪腐盛行，廉政竟然在政治丛林面临绝种，成了珍贵不可得之物。因为永远不会满足，所以贪婪的人始终感到贫穷，是社会中最穷的人。正直 integrity， 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他，我们有空间让他挺身而出吗？ 护士，正直的护士。正直的品格是成功的法宝，一个正直的人是抗震的，他们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平静，令他们能够经得住挫折，甚至是不公平的待遇。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强调，正直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好处，例如友谊、信任、钦佩和尊重。人类之所以充满希望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似乎对正直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识别能力，而且不可抗拒地被他所吸引。因为一个正直的人不会心口不一，想一套讲一套，因为实际上他不可能讲大话，他亦都不会心行不一，讲一套做一套，这样他才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。正由于没有内心的矛盾，才给了他充沛的精神和清晰的头脑，令到他必然成功。比尔盖茨曾经告诉年轻人，正直意味着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。这里举一个实例来说明正直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勇气。在一所大医院的手术室里面，一位年轻的护士第一次担任责任护士。 大夫，你已经取出11块纱布。 他对外科大夫说， 但是我们用了12块。 我已经都取出来了。 医生断言道， 我们这个就开始缝合伤口了。 不得， 护士抗议说， 我们用了12块。 由我负责好了。 外科大夫严厉地说， 缝合 你不能够这样做的。 护士坚持自己的意见， 你要为病人想下。 大夫微微一笑，举起他的手，被护士见到握在他手里面的第12块纱布。 你是合格的护士， 他说道。这位大夫正在考验责任护士是不是正直，而他具备了这一点。有了他，一个人的能量可以发挥出双倍的效力。 这个奇迹一般的品格就是正直